让爱总藏心中，是时候举杯邀友，让酒和故事沉淀当年的味道。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及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观音阁八米高奢侈空间，350人聚会场地，专业舞台影音设备，建国门商圈年会之优选，详情请追寻8501-5588转销售部。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我们来一起关注最新的天气。今天中午到下午，本市的南部地区以多云为主，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的天气，光照条件比较好，气温上升速度很快，能见度不错。中午前后天气不是太冷，适宜各位交通出行。今天中午晴间多云，西南风2到3级，气温1到5度，相对湿度30%。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5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60%。总的来看，今天下午能见度依然不错，风力较小，比较适宜各位交通出行。我们代表预报编辑预言，感谢您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旅行号1073。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 升华 一段情绪， 每一次 分别 邂逅 一段美好， 每一次归来 都了解 一段人生。 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 在路上。 I don't want you to go. I don't want you to go.But it's time to turn your love, give it back. And it's time to turn your love, give it back, give it back. 北京时间来到了2018年1月18号，北京时间11:33:04，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叨叨。 叨叨的身体不太好，能听得出来， 立马爆样了 啊！ 我可以说，我昨天早上起来哈， 什么感觉？ 嗓子就特别的疼，就仿佛是有一张砂纸划过了我的嗓子。 是的。 然后我当时特别惊恐，我说：“哎呀，谁给我下的毒？”仿佛吃了一斤砒霜，你知道吗？ 能感觉出来，这嗓子马上就要进入崩溃的小边缘了。 那快了。 有一阵儿，我记得有一次，道道的音色就跟那个就是夜店里面那种低音的音色一样。 哟。来，就举起你们的双手， 提醒大家 不一样。 对，一定要注意身体的健康啊！ 对，最近流感高发，不要像我这样。 对，是的。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一个新的朋友哈，他呢是做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择，以前是。一个市场的推广了，就是也是跟旅行相关的工作， 就是很一个已经很稳定很高的职位了。对， 而且他呢就不甘于这样的现状，就想走出去，我的心是自由的，我要自由的飞翔啊。今天邀请到的是旅行的玩家，资深的达人蓝小溪，欢迎 蓝小溪。 大家好，我是蓝小溪，很高兴认识大家。 是，这个已经去过多少个地方，感受到世界的美丽了？ 大概算起来有10多个了。 十多个了。 十多个了。 这十多个是 离开工作岗位之后去的，是累计出来的。 这个其实是累积出来的。 累积出来的啊哈、 嗯。 那比如说，作为现在是旅行自媒体达人了哈，那你觉得现在的工作跟你之前的工作有没有一些你不适应的时候，或者说你现在觉得这个决定是非常准确的，有没有感觉？ 这个确实跟以前的生活不太一样，因为原来的话都是可能按部就班，朝九晚五，哎，上个班啊， 是是是， 比较有节奏一些。那现在就是自由职业嘛，自由职业可能说大家比如说周六日大家休息，反而是我们最忙的时候。 哦， 为什么？ 这个就不太一样，因为很多就是像一些客户啊，一些公司可能会找过来，可能要对一些方案，可能 对 一些稿子啊这样子。 嗯，是的，是的，今天我们要说的地方是美丽的塞班啊， 是的，一个热情的地方啊， 是， 对， 她跟闺蜜在去年跨年的时候去过塞班，到底啊，这俩人当时什么感觉、啊？ 两个女孩， 对， 哎呀，穿着比基尼， 哎呀， 拿着独角兽火烈鸟， 对对 对， 包着那样的好看的车哈、啊， 是的，是的，到底我们的这个小兰 小西， 对，十分钟资讯之后要听她跟闺蜜在塞班精彩的分享啊。 好，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首先关注第一条新鲜资讯哈，2018的春节租车出游反向火爆，租车出游因为买不着票，建议各位提前一个月预定。这个距离2018年春节的春运啊， 已经开始了，越来越，我觉得是已经开始了吧，不是越来越近了。 对对对对， 作为继火车飞机之后最主要的出行方式之一， 是的， 租车出游返乡也是越来越受到追捧了。汽车租赁企业某租车表示啊，近几年呢俺们这个春节租车啊，全国各县城市都呈现了供不应求的态势啊， 是是， 部分城市呢节前一周，哎呀，你看我这嗓子哑了，就是客户打电话太多啊，预订率就已经达到了80%-90%啊，这回车型早早的就被抢光了。工作人员提示说，春节无论是返乡还是出游租车，最好都是提前一个月去抢。 对，就是反正不管您是去哪儿哈，做什么事儿都要提前预判，很重要哈。 对， 就是每逢春节啊，像火车、飞机的抢票大战都会如期而至啊，各行各业的朋友都要回家。近两年租车也加入了被抢的队伍。比如说那个咱都说那公司神州租车嘛，对不 对？ 对 对对。 告诉记者说，春节租车热的方面是很有原因的。首先，春节旅游火爆的带动高铁。飞机加租车的出游方式给旅行者带来很大的便利，尤其是对于春节一家三口、一家几口的出游啊，像三亚、海口等热门城市，每年均是一车难求，就是因为号码要限号的问题，大家有的是没有私家车，必须用租车达成一个去感受美丽山河的目的地。 是的， 所以得抢哈。 对呀、啊，就是这个租车，大家需求量都比较大嘛，尤其往南方地区、往北方地区，要是开车的话，反正还是有一定的风险啊。 对对对，像天气啊、温度什么的、啊。 是的，其次呢，春节这个租车返乡越来越成为常态了。 怎么 的 呢？ 对。那对于500公里左右这个距离的返乡者来说，甚至成为了首选。上述负责人也提到说，以北京到太原或者是郑州到武汉这样的城市距离，高铁二等座在200-250之就是块钱之间， 对， 四个人来回就需要1600-2000元。 对， 那对于很多人来说，省会城市不是终点，还需要坐车继续到达地级市或者县城农村。那高铁票加上打车费以及汽车票的价格与假期租车的价格真的相差无几。租车还要更省钱，节日里面走亲访友租车更方便。 对啊，你是到七大姑八大人家去走一走， 就是啊， 很方便哈。那近年来大城市限购，年轻人以租代购的汽车消费需求的转变，以及本族的增加，推动了整个租车市场的扩大。那其实我也需要一些租车公司租车公司哈， 公司 加大一些力度，比如车的分配啊、归还的方便性哈。 对对对， 让大家有个非常好的感觉哈。 是的， 这个由于就我们是一档人间有人情、 人 间 有人 爱的节目。我们到时候的嗓子这样，我多说点哈。 哎呀妈呀，太好了，老铁， 必须得这样哈，他能听得出来很辛苦的哈。第二条是铁路春运首轮售票高峰平稳的过渡了。记者今天从中国铁路总局获悉，说是截至1月14号这天，今年春运铁路第一轮售票高峰平稳过渡，多项指标创历史的新高。 是的，我终于抢到了大年三十的票。 真的。真的， 大年三十那天 三十， 对，我看看有没有退票的，我捡个漏。 是是是， 对， 几点能到达家呀？就那个，如果那票的话， 大年初一。 好吧，铁路总公司有关部门负责人说，是从1月10号开始，12306网站开始预售农历腊月23的车票。 嗯， 春运售票进入高峰，至1月12号达到第一轮的高峰峰值。 是的， 1月12号当天的12306网站的全天提供查票的服务达到了，哎呀，太崩了！我觉得720亿次， 真的就是我挺佩服12366网站的，这么多的点击量刷呀，就是不同的，对它没爆， 厉害了， 对，还是很好的。 对，日页面浏览量达到了813.4亿次，全天发售车辆是车票是1029.7万张， 天哪， 转嗨了！12366售票系统运行平稳，旅客体验进一步改善，哇 啊，是吗？对，好的，这个该负责人表示了啊。又是一个负责人，自1月3日发售春运第一天，也就是2月1日的火车票以来，一直到1月14日，全国铁路各种售票方式一共售出车票是13306.7万张， 是的， 日均售出车票是1108.9万张，同比增加了408.8万张，增幅达到3.2%。 是我们的供需是很两旺的哈， 对， 希望那个需求一方啊。多惠及我们的平民老百姓哈，我们能够买到票，别让都是那些租子都买走了，是不是啊？ 嗯，是的， 希望是这样的哈。 嗯， 我们都希望我们的旅行市场归家的心越来越绿色哈。 对， 第三条来自于海南省的事情，海南岛，我觉得真的是这不用这几年，近十年它一直是网红级别的人物， 而且未来十年我觉得还会是 越来越好啊。 对， 海南过去五年的时间，离岛的免税销售额突破了令人瞠目结舌的270亿元。 God, 怎么这么多？ 270亿元啊！ 是的，记者从海南省财政厅获悉，海南离岛免税购物政策取得了新突破。过去五年呢，销售额累计突破了270亿元。 这些领头人们， 嗯， 这个省长们都有一些非常非常开心的一个数据哈。 对对对， 像海南省的副省长、财政厅厅长刘平志先生表示说， 嗯， 离岛免税政策这个是含金量很高、不可复制、不可推广的一项特殊的政策啊。 嗯嗯嗯， 五年来，海南推动该政策调整了四回，购物的限额由5000提到了16000块，商品品种21类增加到38类，这享受范围由乘飞机离岛扩大到乘火车离岛， 哎呀， 购物方式由店内扩大到网上， 我的天哪，线上线下， 270亿怎么来的？怎么来的？哦， 对，那据统计，五年来真的是该政策累计吸引了827万人次购物消费，实现销售额272.4亿元，拉动了旅游相关产业的发展，成为国际旅游岛建设的重要推力。 在2020年的时候，国际旅游岛这样一个符号又更加的打引号的变本加厉，越来越丰富。 对呀，更加的鲜明，更加的鲜活， 是不是？ 是 七星的，叉叉叉全出起来了。 把这270亿分出来多少？建这个，建那个。嗯， 希望海南岛成为大家绿色出行的首选之地啊。 是的， 来关注我国澳门的事情哈。2017年澳门入境旅客大概达到了3200万人次，都是一些瞠目结舌的数字啊。 是的，喜人的这样的表现啊。 嗯嗯， 那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旅游局局长文启华17日表示说，2017年澳门旅游业整体表现非常的理想，全年入境游客超过了3200万人次，同比增长5.4%。对，其中国际旅客量、留宿旅客量均创历史新高。 是的，其实在2017年呢，澳门曾经遭受过一个台风天鸽的吹袭，但受惠于澳门经济逐步回暖，在旅游多方面共同努力之下，澳门入境游客也达到了3260万人次这样一个数字。其中国际旅客量的创新高啊，我觉得大家都喜欢澳门啊，全世界的好朋友们达到了310多万人次，同比上升6.2%，占整体入境旅客的近10%啊。 嗯，还是非常棒的。 是的， 对，反正初步资料显示呢，去年全年留宿澳门的旅客达到了1720多万人次，同比增长9.9%，那占总访澳旅客的52.9%，反正在比例及数量上都是创了历年来的新高。 嗯， 全年留宿旅客的平均逗留日数维持在2.1日，平均两天吧，就是。 是的。 全年整体旅客的平均逗留时间是1.2日。 是，那个文启华还说呢，2018年的时候，旅游局将致力于落实澳门旅游业的发展总体规划，积极参与"一带一路"的建设工作，发挥澳门独特的优势， 这就对了， 共建大湾区旅游目的地，贯彻全域旅游的理念，优化提升旅游环境，推广文体美食产品，创建海上旅游的品牌。 是， 最后一条来自于这个道道喜欢的一个地方， 哈哈，马德里。 对，马德里不思议哈。 2018年 国际旅游展在马德里开幕了。 哎呀，这绝对是一个非常会选地方啊！ 好多朋友说，西班牙的首都在哪里？巴塞罗那。错。 对，拍完先把他理气疯了，谁说的？ 把他们俩气的，你都想试，都是想去啊，对 对对对对对，反正马德里和巴塞罗那都是很好的， 是的，是的， 不同的风情。2018年国际旅游展17日在西班牙的首都马德里展览中心开幕了。本次展览一共为期5天，展出面积6.55万平方米，哇，吸引了全世界超过160个国家和地区的上万家企业和旅游机构参会。其中呢，主参展商有816家。展览期间还将举行多场主题论坛和研讨会，以及旅游交易会，预计将有超过24万名客商和观众到场参观。 我是这么想的，一是这个地点非常好， 对， 主题也很棒， 是， 终于可以出差了。 哎呦我天哪，我觉得去马德里、去西班牙出差都特别嗨， 对对，阳光灿烂的西班牙， 就是啊，还可以顺便玩一玩。 是的，今年的国际旅游展的被视为迄今科技含量最高的一回了，将聚焦科技创新引领旅游业界的转型升级这一主题，有不少的科技公司参展早就预定好了啊，将大数据、数字化服务、虚拟增强现实、5G。 哎呀妈呀！ 等概念与旅游相结合，为游客创造全新的旅游体验哈。那我们中国国家旅游局是当仁不让的竞争对手， 必须的参展， 业界龙头啊。参加了本次国际旅游展，采用科技展示手段，通过自然、人文、休闲、美食、运动、探险、健康、丝绸之路等15个旅游主题，他们都选不过来，不知道该看哪个了。 对，说啊，美丽的中国，怎么这么美？ Amazing！等向公众全面介绍中国的美丽、自然风光和文化的丰富资源哈。我们的中国展区还向观众准备了中国舞蹈和美食。 哇哦 ！VR 技术看青海，穿汉服照相、茶艺等互动体验的活动。 哎，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的丰富多彩啊！对 ，VR 技术也是越来越多的运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哎呀，是，就是目前我们全国共有52处世界遗产，249处5A级景区，1.9万家酒店宾馆企业和2.79万家旅行社，这是一个大的数字啊！ 对，所以未来呢，这些数字都会转化成源源不断的生产力。为来到我们中国的游客， 对对对， 好好的服务一下啊！ 希望这次在马德里的这样一个聚会呢，非常的成功，也希望我们中国的展区成为一大亮点啊！ 必须的，好，掌声！ 时间来到11:46，马上有请我们的特别来宾隆重登场。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是谁？神秘大来宾。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儿，旅行5件道。 北京时间来到了2018年1月18日，欢迎各位在11:48:21还没有离开我们的节目，继续关注我们的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大道。 去海边玩啊，有很多的选择啊，有这个海边有不同的主题， 对， 其实塞班和还有那个刚刚说的很多很多一些相似的地方，塞班很跟一个地方特别像，那个叫 关岛， 对， 关岛， 这两个地方很像哈、塞班应该是离美国很近，是美国的领土啊， 对，都是美属的， 对对对，这次我们邀请到的是旅行达人哈。自媒体达人 蓝小溪， 欢迎 大家好，我是蓝小溪， 小溪， 很高兴今天能够参加咱们这个节目， 不不不，常来啊，有时间常来， 对，常来，10多个国家闹呢， 对，跟身边那些好朋友也介绍过来，因为都是自媒体的朋友哈，在路上很辛苦，我们给大家提供一个分享的好平台哈。今天说说塞班，其实我听到说是跨年出去玩，跟闺蜜去哈，我觉得这样一个决定是非常非常好的。那闺蜜的职业先告诉我们，因为跟出去玩啊，闺蜜是闺蜜，职业也很重要，喜欢的不一样，她是什么职业？她 他的职业是？ 他其实也是一个全职的自媒体 啊，那就行了， 那就行了，俩人能玩到一起， 对， 这个互相补充嘛。哎，我觉得这个点不错， 是， 那个点不错，那大家都可以拍拍照嘛。 写文章的时候都互相的补充哈， 对。 那说到跨年。这是第一次在国外跨年的经历，还是之前有过这样的经历？ 嗯，之前有过，之前有去日本跨年，有去香港、台湾跨年。 哦，都是不错的选择。那这次去关岛呢，有没有自己的一些设想？ 塞班 啊，对，是塞班 ，sorry， 塞班。 其实这次也特别巧，就是想说，哎，找一个海岛去跨年。北京那两天特别冷，特别冷，就觉得说，哎，去个海岛是吧？悠闲一下，放松一下，温度也特别合适。 嗯， 后来就跟朋友一块商量，他说他正好。好的，就是也想去， 啊、 所以我们俩就哎不谋而合，我们俩就一块儿就去了。 嗯， 对， 那2017年的时候是不是？ 对，2017年底。 我们在想，其实我刚刚看了塞班， 就是 这个月份的价格，因为都是跨年嘛，价格是挺贵的，我觉得2万左右，看到19000-20000、 这么贵。 那你那次去的价格还差不多多少钱？ 我们当时去其实价格我觉得还适中，还比较好。 飞机票什么的？ 机票的话大概是5000多， 往返， 东航往返。对，然后像酒店的话了，大概是800块钱一晚。 哎呦，挺好啊！ 是住了6晚，对。 哦，这10000块嘛，对，10000块， 对。 其他地方购物也很方便哈。 对， 两个都是搞自媒体的旅行达人。去这个地方，他肯定有自己不同的关注点哈。 对， 作为你来说，你最关注关岛哪些部分？ 我其实最关注的是这种自然啊、人文的部分。 哦， 当然说我也是喜欢买，因为可能是因为酒店，我们就定在了这个免税店附近。所以说我们对面就是免税店，然后 你想不买都不行， 对，可能就要看一看。然后像我闺蜜来说的话，因为她孩子是1岁嘛， 哦，她有小孩子， 对，所以她的话就比较关注这个母婴啊、亲子方面的，给孩子买了很多东西。 是她没有带小孩，是你俩去的，对不 对？ 对 对对，我们俩去的， 给乐坏了。 对，哎呀， 可以上，老公带上。 对对对，我终于可以出来了。 跟各位说个抱歉，是塞班不是关岛，我刚刚说是关岛的塞班，一定是塞班。 塞班 有很多的这个漂亮的风景以及自驾的方式，开着车各种的岛，还有免税店，还有很多购物的商区哈。你说住在那个免税店的附近，其实它有很多酒店的选择，它有很多的，它不是一个圆形，这就是那样的形状的岛屿哈。那这个区域的酒店的价格或者说是方便性，你是怎么去定位这个地方的呢？ 这个的话，其实我觉得大家要去的话，还是推荐要住在加拉班附近，因为 加拉班 是塞班的一个市区，市区的话就是它的交通会比较方便，包括呢你可能要去免税店啊，它会有这个酒店的这个班车，来把你直接拉到免税店，可能也是有一个购物的需求在里面。 我们看到了加拉班市区， 对对对， 加拉班 顶上就有一个王子酒店，看到了， 哎呀， 我们有一小图嘛， 顶级的， 是，这个市区住在这儿的话是方便的选择，是这样理解吗？ 方便的选择，然后去哪都。就都很方便。另外就是像就是推荐大家要订这个海滩附近的酒店，这样的话你的那个对面其实就是海滩，因为我们当时的酒店它是处在这个就是西边靠西的一个地方，所以说它是可以看夕阳的。 哦，到时候你看这图哈，这个有坦克沙滩，对不对？ 我们当时是靠近麦克海滩。 哦，麦克海滩， 麦克海滩 是左边那个部分，就西边的部分，对不对？ 哇，对， 真的是好美式的名字，有没有汤姆？ 就开问。其实酒店啊、海滩啊，都因为大家的兴趣不同，不同的选择哈。因为风格有不一样，有连锁的，有当地的，是这样一个风格吗？酒店的布陈来说的话， 对，其实都有，就是有这种比较高端的酒店，也是位于加拉班的。 加拉班。 然后像我们的话，其实订的算是中等一点的酒店。 风格化就也很方便，因为他是有一个闺蜜嘛，两人都在去商量。 对， 离着店购物方便，人买母婴用品，人家就订这一块，对吧？ 我觉得两个女生出去啊，其实还是很好商量的，因为女生逃不开的一个肯定是购物，对，所以你就是哎，离市区近，买东西近，海滩也方便，这种地方是共同的选择。 是的，是的。那比如说你的出行方式什么样？是租车、打车还是包车？什么样的方式呢？这几天？ 这个的话，我们主要是以包车为主。 包车呢？ 对对对， 好富有。 对，包车它是你们是在当地包吗？还是说提前就在网上订好？ 我们是在当地包的。 哦， 对，因为我们 机场就可以。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去之前呢，我们有先在这个网上预订一个接送机，然后接送机呢，它给我们提供的服务非常不错，比如。 说我们当时我们落地塞班当地时间已经是12:30的样子了， 晚上吗？ 对，晚上了。那其实办出关呢，就时间也会比较长，因为大家都会选择去那里跨年。我们大概办出关大概花了2个小时的样子。 哎呦， 到了酒店三点半了， 3点半 了以后，我们俩又很兴奋，然后又聊天，聊到大概是5点钟的样子。对，所以说其实我们就是出来了以后呢，这个有这个就是我们订的接送机嘛，接送机他会跟我们说，哎，可能就是把我们带到酒店，在路上是途经了一家当地的本土的一家超市，他就会特别贴心的提醒我们，他说你们现在去酒店，其实周围没有什么零食啊什么的， 买点补给。 对，你们到的比较晚了，你可以去这家超市，而且这家超市它性价比很高，所以我们觉得，哎，其实这个细节我们觉得非常不错，就是他会就是为你去想这些事情，所以我们之后包车的话，我们就是又联系了他， 还是这个， 对，包括我们之后我们预定的一些跳伞啊，都是有联系他。 不错， 这就是 服务到位吗？ 对，人家就会考虑你游客的所有的这个想法和需求啊，都设计好了这条线路了， 是都是套路。人说中国的朋友，这家超市一看，哎呀，全是。 其实我觉得这样是一个成熟的链接产业链，让我们有一个就是放心的一个交代，是吧？ 而且关键是我觉得人家这个很成熟， 对， 又很细心，就是他能想到你还没有想到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就很好。 是的，你大家听到了，我们的这次行程当中到达已经12:30了，也是很辛苦。但是老说我们出发之前，哎呀，好困顿啊！但落地那一刻，你会觉得兴奋，就不会那么的辛苦和累了，是吧？ 什么毛病都没有， 什么毛病？我的脚疼，去。买东西，走，跑一天没事儿。 对，没事儿。哎呀，好了， 好了。 一回家，哎呀，不行，我 又 疼，又 瘫软了。时间的关系，我们先听到这儿哈。 对， 其实这次我们的小西的和她的闺蜜的跨年哈，也是很有意义的。两个女生下面呢会有很多细致的吃喝玩乐娱乐的推广那个分享哈。 对。 如果今年想去跨年的话，还来得及吗？你觉得？ 来得及， 来得及哈。 对，现在就是随时订，可以随时走。为什么呢？因为塞班是免签的。 对的。 不需要办签证。 是的，是的。 是的，非常的棒。 免签啊！ 免签，塞班真的可以说走就走。 是的，时间来到了11:56，各位正在听到的是李星浩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一个片花之后马上回来。 上车睡觉，下车拍照，回去什么都不知道。 旅行怎能这般不堪？ 那怎么破？ 景点介绍、交通信息、饮食地图，全方位立体化的行程攻略，尽在《最硬攻略行天下》，让你的旅行不一样。 探寻文化密码，品味生活之美。 2018年，城市文化范儿继续与您同行。 博物馆里触摸璀璨历史， 老品牌中回味城市记忆。 戏剧舞台感悟人生百味， 文化带里重走昔日盛景。 我是黄燕， 我是子昂。 2018年每个清晨7:30， 我们都在 FM107.3 AM1026， 等待与您的相遇。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诵读经典诗篇，传播朗诵之美。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胡歌读美文朗诵会。 大家好，我是濮存昕，这将是一次与众不同的胡歌读美文，是一次由我们共同创作的朗诵会。 详细请关注胡歌读美文微信公众号。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经典，听见美。 清风 流转， 空气 流动， 河水 流淌， 道路 流通。 和谐生活需要共建， 健康生态需要分工。 京津冀协同发展，疏通则不痛。 京津冀协同合作，融会则贯通。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6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今天她是跟闺蜜去的塞班，还是跨年？我们老忘记上面段强调跨年这个含义了哈。 嗯， 跨年是不是在塞班岛这样一个大组织当中，会有很多的针对跨年的一些活动展开，向中国的朋友？ 对，这个是有的， 是不是？ 对，因为当地确实非常有气氛。 哦， 那首先呢，就是跨年，咱们大家可能会想到焰火，焰火表演，哎，非常棒，因为就是在晚上的时候嘛，哎，可能就是五彩斑斓的这个焰火一放起来，然后大家很开心，然后就要举杯欢庆，这种感觉，就是气氛一下子上来了， 太棒。 然后包括有当地的那个查莫洛人，他们会来有这个舞蹈表演，对，哎，就开始哎唱啊跳啊，就非常开心。 每晚都是这样，还是只有一晚？ 这个是这样的，就是在这个跨年当天的时候，这个的话是就是说达到一个极限，然后说就是每天晚上呢，就比如说在免税店门口，其实会有一些这个舞蹈表演，然后 但会有焰火吗？平时的话， 其实是很少了。对，焰火主要是针对于这个跨年来准备。 您说， 好棒！ 您说每天免税店的门口都会有跳舞的演出啊？ 因为我们去的话，我们在当地大概是七天嘛，那七天过程当中呢，我们每天都会经过那个免税店门口，哎，我们发现今天晚上这个舞蹈跟昨晚不一样，然后舞蹈 的 人也不一样，服装也不一样，然后就是嗨的方式也不一样，也是有很多的这个游客会站在那里，哎，欣赏呀，就包括观看怎么样，哎，我们觉得还真的是非常用心， 挺用心的哈， 对， 七天换不同的演艺风格， 对， 对， 今天是一楼的服务员。第二天是三楼的服务员，不是，他们不是服务员，既是服务员又是演员吧？不是那种， 还是说他们不是？他们就是那个 专门邀请 的演员，对对对， 太棒了，太棒了， 对 对，因为我这么说，因为想到很多的 GO 去 Club Med 的时候，他们都是那样的，哎，累的， 其实 晚上是演员，白天是什么就特别辛苦， 对 对对对，有专门的服务人员，有专门的演艺人员。照顾大家的眼睛和心情，我觉得到位到位哈。 可是其实说到塞班，就是海洋资源特别丰富。 对， 然后一般，比如说像我呢，我就是到了海边，我就得玩呀，至少我得浮个潜吧。 是是是，怎么样？ 有没有什么海上项目可以玩呢？ 啊，这个非常多了，因为大家可能想起来说，就塞班嘛，其实大家都是去看海、去度假嘛，可能哎晒着太阳在沙滩上，比如说再来上一杯果汁，哎就非常惬意了。那其实从玩水的角度来讲，有非常非常多的项目，可能举一些例子，比如说我们这次呢，我们玩了这个水上钢铁侠，这个是一个新开的项目，因为我朋友他是 听上去就很刺激， 对， 钢铁侠 他是一 弹出去吗？ 史塔克先生， 他其实开始确实是弹出去的， 你看看， 对，然后有其实你坐在上面呢，有一种那种袋鼠的感觉，一跳一跳一跳，但是实际上他是在水上的，水上呢，他有两种方式，一种的话呢是就是当地人他坐在前面，你坐在后面，他来帮你操纵这个水上钢铁侠，那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完全是你自己来操纵的，你自己来操纵其实难度会非常高，因为就是你初次上去嘛，第一个平衡嘛，如果说你失衡了，你是直接从那个钢铁侠上直接就掉下来了，掉到水里了，对，这种形式， 哎呦，还是有难度的呀， 对对对 对，不是那个零基础的， 对，你要是真掌握不好的话，你说你掉到水里怎么办？ 对，多高啊大概 的？高的话大概有个六七米的样子， 我天哪， 对，非常高 的， 你 我不行， 你去吧，我跟你看你去玩他都不敢玩，七米高的， 这个其实完全是特别即兴的，因为你看了别人玩以后，你会觉得不行，我也得试一下， 我得尝试一下， 确实非 常这样的， 对， 其实这个安全系数大家可以不用担心啊，还是很高的， 因为当地人他带着你玩，一下子就会非常嗨，为什么呢？他在前面，可能你在后面就各种尖叫，你一尖叫，他就觉得哎不错，很开心啊，他就会就带你来各种姿势，比如说360度旋转了，但是在旋转过程当中，其实就会更嗨，就这么一转的话，就等于说你是悬空的，这样翻转， 我的天 哪，就会从钢铁侠上直接就掉下来了。 他不给我绑着呀？ 没有没有， 贾维斯怎么不救我了呢？ 水花还行哈。 对，就是赶上我这样嗓子不好的，尖叫都出不来。哎，说哎，后面怎么没声了呢？对，接着看。 我的腹不好吗？ 然后像刚才像道道有提到的这个浮潜，浮潜其实塞班也是这个浮潜的首选地，因为大家都会 最基础的了。 蓝洞确实是非常棒，因为它的这个珊瑚啊，包括里头的鱼啊，其实是在其他地方就是你是见不到的，非常稀有。然后的话，你是会先大概下一个，可能走那个楼梯大概就要走上5分钟，它是一直往下走，类似于那种隧道的形式，一直往下走，一直往下走，你还得扶着，因为 比如说你去拍照的话，你可能带了单反，可能带了 GoPro， 一不小心可能就会掉下去了，直接就到那个就是洞里面去了。 哦， 然后它的水是非常蓝的，但是其实地方确实不大，大家就非常开心。比如说大家哎穿着比基尼就去浮潜了，可能带着那个就是呼吸管，就去浮潜了。对， 蓝洞离咱们住宿的地方远吗？ 大概的话开车大概是20分钟的样子，它是在位于南岛的地方， 好近 的。对对， 那比如说像这些地方，什么蓝洞啊，还有浮潜啊，还有哪个海滩，它都有名字吗？还是我们就是租个车，我们怎么走呢？ 走的话，其实路线我们可以提前跟这个包车的这个就是师傅一块说好，比如说我们要去南岛，我们要去北岛，然后他其实都有这个非常成熟的一个线路，他会带着你去，肯定都是顺着这么一圈来绕， 他熟得很。 对，然后包括呢，其实我们这次也是我们自己都是带着单反去的嘛，那其实包车师傅他其实也是带着这个就是单反 拍照的东西， 对，他就是可以给你来进行拍照。 哦， 对，这种形式。 咱替广大的听众问一问哈。包车的话价格贵不贵啊？ 包车的话其实我们当时是用3个小时来算嘛，用3个小时来算， 一天给的包3个小时。 对，我们一天包了3个小时。包3个小时的话，他就带我们从他可以到酒店来接，然后再把你送回酒店。这个费用的话，大概2个人才花了200块钱，非常超值。 人民币。 对，人民币。 那比如说他这3个小时，就是我包他的车，是这3个小时指路上的时间，还是说他一天当中就3个小时是不能停的？ 这个就仅仅是把你带过去，然后再把你带回来的时间。比如说你今天可能你想玩6个小时，玩6个小时，你就可能再跟他聊一个价格。但是这个价格其实是超出我们，就是是我们就是在我们的心理预期之外的，因为我们觉得 便宜多了。 对，我们觉得可能会非常贵。我们一问他，我们觉得非常好，而且主要是他提供的服务非常棒，他还会跟你讲解一下这个景点。 是。 对， 那比如说我今天想去2个海滩， 好， 我说我先去这个海滩，然后你把我送过去，送过去之后呢，然后我玩了多长时间，然后我还想去下一个，然后他还会说把你们带到下一个，然后就是一天这样的行程吗？ 这个是可以的，这个具体的话咱们可以跟师傅来进行沟通。但是如果说你在玩的过程当中你需要让他等很久的话，可能就要他要给你有额外的费用。要不然你就分开，比如说你可能今天他把你带到了，你可能在那玩一上午，然后下午的时候你再跟他约个时间。因为包车的人非常多非常多，所以建议大家可能头天晚上把第二天的行程给定一下。 对对对， 会比较好一些。 好的。 车型呢，是大的小的面包车，还是小巴，还是什么？ 这个是丰田的一个轿车。 那挺好的。 对对， 挺好的。我觉得在塞班啊，自驾挺帅，拉风的各种棒的车， 租 车也不错。 对，包车也不错。其实包车这样，我觉得如果女孩的话，如果是我并不是很喜欢，我 车 技也不好嘛。 对， 开车那样撞，你说 刚撞了。 对，所以我吧就对于租车这个事儿比较怵。但是我想了解一下租车在塞班的价格，你们这次有了解吗？ 租车的话大概是一天是100美金的样子。 100美金 的。对， 你去租车吧，去吧。 但其实租的车来说的话，就完全可以通过你的就是喜好了。 是。 比如说我看很多朋友对都愿意租那个野马桑塔 纳呀， 非常上相。对。 你拍个照啥的，你说。 就是啊。行，800块钱一张照片。 然后那个然后朋友圈一发，你就后边留言，好棒棒棒，租的吧棒棒租吧。大家都了解这个方式哈， 对， 你选了你最舒服的方式就好了哈。刚刚说到蓝洞就是下去之后那感，你这不是浮潜吗？ 对， 那个地方很平静。那晚上蓝洞是不是开放？比如说我想晚上去潜蓝洞去，我就待在那种感觉，是不是晚上就没有那个灯光照明了？什么？ 晚上的话，我其实不太建议大家去，为什么呢？就是考虑到这个天色太暗了。首先你在下楼梯的时候就会非常费劲，你可能 老酷了啊。 对，因为蓝洞是不收费的，塞班非常多的景点都是没有门票的。对，所以说其实你是可以去，但是危险程度可能也会比较高。 对， 还是 你可能带个手电筒，你先下楼梯，对，这样行。 这种感觉， 对， 它是免费开放，我以为收费项目呢。免费的， 对， 那白天去吧。 对，白天去吧，你别走着走，咚一声，哎，人呢？ 对， 掉下。 我变蓝了。 对， 提醒大家安全问题哈。 对，安全其实还是要注意的。 其实刚刚我们跟那个小西说聊天的时候，说他做了一个难忘的体验。其实大家很多朋友如果没有坐过橡胶船的话，那橡胶船嘛， 对， 平稳吗？ 对呀， 坐的是滑呗， 挺刺激的。 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对， 说说在塞班岛坐香蕉船的狂的经历啊。 这个是这样的，就大家就可能印象当中觉得香蕉船哎其实就很稳 稳 啊，但是不是的，在塞班你如果选了香蕉船，实际上你是开启了一段惊险刺激的旅程。 经历吗？ 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香蕉船是绑在快艇后面的。 绑在快艇后面 呢，一般香蕉船是坐两个人，你可以选择坐在前面坐在后面。 小香蕉船是吗？ 对，它大概的长度的话大概是3米的样子。对对对，然后呢绑在快艇上面，那快艇呢其实它开起来它速度会非常快。 是啊， 如果说它是正常直线行驶的话，可能这个香蕉船它是不会翻掉的。但是我们这次呢，是因为开快艇的那个船长他是非常非常的有经验，他大概是有个几十年的这个驾驶技术了， 各种甩尾， 所以他哎对，所以他就是特别愿意跟我们开玩笑。 哎， 开玩笑，我们本来坐的香蕉船我们就是有点紧张，因为速度非常快嘛， 对对对， 看着水花啊，走走走，那他呢就一个急速一个急转弯，然后我们就哎就没有办法，就直接从香蕉船就 摔 下来了。 有可能 甩下去。对对对，就直接摔下来。因为当时上香蕉船的时候就跟我们说说如果是香蕉船翻了一定要放手，如果不放手的话就是香蕉船会把你压在底 下 非常危险。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就放手了。放手了以后，因为我自己呢可能比较特殊，我不会游泳，虽然穿着救生衣，但我觉得在海里那个 紧 张程度是非常紧张了。但是船长呢他其实觉得哎你掉到海里还挺开心的，他其实一点都不着急。 船长我并不 各种还在那各种拍照，哎，所以我整个人就非常慌，因为当时我闺蜜其实上是在快艇上的，然后我就开始呼救，然后我闺蜜说快快快，赶紧去救她吧。然后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我就呛了好多水 啊， 所以说 紧张啊， 这个大海的水真的是非常 齁咸， 对， 说我的嗓子就不是今天这样了， 对， 对啊。所以说会有这样一个就是 体验 不一样的一个体验， 对。 其实我们学的那个船长啊，他是想完成他。额外给你一些惊喜，但是作为我们体验者来说的话， 对对对， 你一定要跟他说明白了。 对，我觉得咱们还是 你就执行吧，一直执行到他回来就行了，不要那么多弯。 不，但是你知道跟外国人你还有的时候你说不明白，他 get 不到我们的点。 我们介绍过一次，曾经一个小伙子，记得那次吗？ 是。 十几岁，19岁吧，18岁，然后腰间盘突出就坐了一 次，直接尾椎骨摔断了， 是吗？ 摔下去了。他第一天下去没事，再来一次挺好玩的。当他躺在床上，第二天起来的时候，起不来了。这是很严重的香蕉船，那是非常刺激的一个海上运动哈。 是的， 这都是刺激的项目。其实作为两个女孩闺蜜到了海滩上，什么减肥去她的，要吃点东西，吃点当地的好的东西。 而且我觉得当地的东西可能并不会发胖吧。 怎么样 当地东西是这样，我们当时觉得就是消费比较贵，其实去了以后我们觉得消费没有我们想的那么贵。 塞班， 对，而且它主要是为什么呢，它非常的盘大量足，可能西餐啊包括日料啊在我们的印象当中觉得就是小份， 对 啊，是吧。但是我们呢就是基本上我们每一餐我们会点四个菜，点四个菜，然后再加两杯饮料，所以它的这个分量是非常足的。上来以后我们基本上吃两个菜，然后可能再看那两个菜，可能就尝一下 四个菜， 对，这种形式，对。然后其实在岛上来说的话，这个美食的选择是非常丰富的，比如说你可以选择西餐、泰餐、日餐，其实还有我们根本没有想到的中餐。我们在岛上其实还有吃那个螺蛳粉，螺蛳粉实际上是当时周冬雨同款螺蛳粉。 哟， 对， 还是网红呢。 对，老周的啊。 老周， 你说那个中餐各种风格的餐都有哈，价格很便宜，就不是很便宜，就是不用 价格的话，大概是每一顿30到60美金不等， 30美元200， 对， 是一个人吗？ 两个人， 可以了。 塞班吃海鲜，海鲜怎么样的感觉做法？ 海鲜其实确实是很新鲜，因为我们当时有去这个自助餐厅里面吃海鲜嘛。 哦，自助的。 对，他就是你当时是40美金一个人。 哦。 然后我们就去里面吃海鲜，然后包括他有这个，就是有那个就是很大的蟹腿儿，然后还有就是现烤的生蚝。 味道怎么样？ 味道其实很新鲜，因为海鲜的话它完完全全都是那种就是你可以吃生的嘛，吃生的话它完全你能够体现出它海鲜一定要新鲜，如果就是它可能给你烹饪过了它还可能压一些味儿，但是完完全全是这种生的，所以我们就吃，然后包括还有很多的一些刺身啊，然后对这样的。 哇，好棒啊，我觉得在塞班简直就如天堂一般， 挺放松的， 无论是玩啊还是吃都能特别好，关键还有买卖 买买。对，那刚才说的咱们是海上的一些项目，那有没有就像高空跳伞啊、滑翔伞这种呢？ 有吗？在海上 这个是有的，有的。对，但是跳伞其实不是在海上的， 对， 是在高空。 对，它其实在高空上。首先呢，它那个跳伞那个位置呢是靠近机场附近的。我们是先从酒店， 你们也体验了？ 对，我们体验了跳伞， 都体验了，太厉害。 对，体验了最高的4200米的那个跳伞。 哇，4200， 对， 真是挺高的了。 对，我们当时就去到那儿，去到那儿呢，就是它其实完完全全它是非常就是流程化的。你去了以后呢，他先给你讲解，比如说有一些安全注意事项，然后每一组呢大概是六个人一块儿，就是乘坐这个直升飞机，先就是开出去了以后呢，你在直升飞机上那个你的教练会需要按照体重给你分配重量，因为你们俩的体重不能相差太多，可能为了平衡的关系， 对对对， 所以说呢就先分配了以后，就是一组一组的往下跳，大概中间的间隔是5分钟左右，比如说第一个人下去5分钟，第二个人下去5分钟，这样的形式。然后这样你呢，就是其实在那个舱门边上的时候，你根本就是来不及说哎我还要思考还要犹豫，根本来不及。教练是非常的有经验的，直接一把就把你推下去了，你是在教练的前面的、 哎、下去了。 确实是啊，他们会觉得你想的越多呀，你 就 越害怕， 对， 越害怕你白上来了，对不对？ 是啊，教练说 干嘛 行了，赶紧节约时间，别浪费啊。 下去那一瞬间你的感觉怎么样？没那么害怕吧？不像在水里那么的恐惧吗？ 其实也会有，其实也会有，因为从来没有那么高过，非常的高，4200非常高，而且它这种失重是非常明显的。对，直接下去，其实当时脑子很发懵。非常发懵。 对，这个失重感，反正 睁眼了吗？ 我是有点 其实它会给你带一个风镜，你是可以睁眼的，包括有戴这个隐形眼镜的朋友也是可以戴着隐形眼镜的，就是直接在里面这种形式。 跳伞嘛，必须要撑伞，对不对？ 对， 失重几秒，教练给你打开这个伞，你能感受到吗？大概的， 对，会的，就是在这个大概是2000米的时候，然后那个 下落2000米。 对，就已经下去2000米了， 已经下去了。 你去吧，我团建你去吧，我给你拍照片。 那行，完了就我都是哎。 2000米哦， 对，2000米挺吓人的这个。 你就看见他那个哎，他伞就撑开了，打开伞了以后，其实大家会还会往上走一 点， 往上走一点。这个时候呢，你其实内心就很放松了，哎，就开始看风景了。他会带着你看风景，然后包括他会拿着这 GoPro 给你全程的摄影摄像。 是的，是的， 你还可以留下一个美好的瞬间。 是的， 完全 对。如果要拍屁虫，算了，这个不能用。 难得的体验， 对， 塞班。其实挺好玩的哈，其实很多朋友也去过塞班的，看大家的留言哈。 来看看 这个叫做 Dana Song， 他说我的第一次自驾小飞机俯瞰整个的塞班岛，它的美的真的是不需要滤镜。你没有在那个伞上看到美丽塞班是也是非常漂亮的，是吗？ 对，非常漂亮。因为当时就是因为跳伞来说一定要天气晴朗，云多呀雾多肯定是不可以的，所以说它的风景会非常棒。对， 可是这次是去跨年，那咱们这儿冬天塞班那边是什么季节呢？它还是很热吗？ 它其实 一年四季 都是夏季，30度的温度，非常热。 那也是鲜花烂漫吗？ 对，就是各种花。其实我最喜欢的凤凰花是在那边的。 凤凰花不是每年8月份才开吗？ 对，因为它那边温度达到了嘛，它是热带嘛，所以说它就是在那个我们当时是在那个日军最后司令部那儿有很多很多的凤凰花。因为凤凰花它的其实花语是什么？凤凰花开，好运自然来嘛。 对对 对 对 对， 所以它就是开的非常的绚烂。其实 那个凤凰花可美了， 对，非常棒。 好的，我就喜欢那凤凰花。我之所以喜欢塞班，就是想去看那个凤凰花，因为特别的好看。 还有这个海岛专属的鸡蛋花， 对 对， 随时都有啊，漂亮的， 摘一朵，那个别在头上。 对对对， 有蚊子吗？ 蚊子其实是有的，蚊子确实有。我们当时是带了这个防蚊膏的，因为在海滩边上嘛，我们就是在酒店边上麦克海滩拍照的时候，这蚊子就过来咬我们。 那肯定是， 很毒，非常毒。 蚊子、防晒霜、大墨镜。是吧？头发都得戴好了哈。对，那个闺蜜这次去跨年，她就感受是不是跟你一样的，就是收获很多，是吧？ 她其实收获很多，其实她比我收获还多。为什么呢？因为她是实现了自己的一个转变。原来在家就是可能要照顾孩子，压力非常大。去了出去以后，完全就是放飞自我，而且包括她其实以前也是个非常放飞自我的人，那现在就是可能找回了原来的自己。 哎呦我天哪，这种简直是，这是自我灵魂的回归。 回去之后呢，就把孩子寄过给了小七。 对对对，那个我给你打了个快递啊。 你记得收一下。 这个反正是旅行啊，就是非常的开心和快乐哈。时间还有三分钟，最后说就有夜市的部分，什么你没有去虾屿，但是也是有夜市给大家呈现出来的。 对对对，有夜市的。对， 夜市是在什么地方？ 夜市的话，它是查穆罗夜市，也是在加拉班那个里面。 哦， 对，就是所以说为什么推荐大家要住在加拉班呢？因为去哪里都方便。 嗯， 比如说你要买东西啊，你可能要到海滩去拍照啊，其实非常方便。 嗯， 夜市的话，其实还是推荐大家去一下，因为它就是里面的话有很多很多的美食啊，然后包括可以买一些纪念品。对，然后另外其实特别推荐大家，就是在这个就是自由行的客人，你可以选择到这个因为塞班嘛，它是有这个休息区的，你可以到休息区里面去休息一下。嗯，你的抵达就是抵达塞班，包括你回到那个国内都是凌晨的飞机，所以说它这个时间上来说，就大家会非常疲惫，可以去休息区里面小坐一下，打个卡呀， 真好。 然后包括可以去做个 SPA 啊，可以去休息一下。 是是是， 这种形式。 其实每一次行程都有很多人的促成，也是不是要感谢一些一些要感谢的人哈？说说你要感谢的谁吗？要感谢谁啊？ 这个的话，我还是想感谢这个北马里亚纳旅游局，然后包括呢，我们想感谢这个美食里人这种可能给我们的一些 当然、 是， 对对， 就是我们会觉得呀，就是很多的旅行自媒体达人需要大家的赞助，需要大家的理解哈。我们希望你在路上的时候呢，辛苦和那些不被人知的部分，大家都不知道，全都是美美的、棒棒的啊。 对，其实也是这个各大旅游局嘛。也需要这样的宣传， 是的，是的， 让更多的人知道他们这个当地的美。对， 我其实这次去还是有一个遗憾的。为什么呢？因为就是罗塔岛，其实大家可能都知道它是非常的原生态了，你可以去登山，可以去徒步。但这次我们有突发，因为我是当时吃路边摊吃坏了，然后我朋友可能就是把脚给崴了，所以去不了了。本来是坐着这个直升机直接就是飞到罗塔岛，大概半个小时直升机吧，然后飞到罗塔岛，我们可以来就是有一天的这个徒步。 挺好的， 这次就没有。 对， 其实也是遗憾，但是可能下次我们去的时候，我们可以再把 补上它，对对 对，遗憾是为了更好的相聚。 一个地方去一回，有的时候真是不够哈。 对对 对 对， 比如说他喜欢的日本的东京，这还要再去好多次，对不对？ 对， 向所有的自媒体达人都去世界采集最好的风景，给我们的听众和观众哈。 没错， 谢谢我们的小溪， 谢谢小溪，谢谢道道。 也希望呢有时间多来我们的节目做客啊。 对， 接下来节目叫做《职场帮帮团》，我们明天再上路喽。 沉入寂静的海底，有珊瑚美丽。 挣脱了束缚，才发现自由自在，令人着迷。忘了呼吸， 忘了呼吸， 只听到心跳有力。忽然忘了你，爱上这里，爱上自己。 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您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永远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我是北京市水务局局长辛树东。北京是一座重度缺水的城市，真诚地希望广大市民珍惜节约每一滴水，关心关注关爱市环境。 所以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四个功能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权威资源，实用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107.3 AM1026。 诵读经典诗篇，传播朗诵之美。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胡歌读美文朗诵会。 大家好，我是蒲存昕。这将是一次与众不同的谱歌读美文，是一次由我们共同创作的朗诵会。 详细请关注谱歌读美文微信公众号。